但其實今個禮拜就唔止得呢個 Marvel 就獨領風騷，咁另外呢喂 DC 都有嘢抌出嚟，不過就係一啲即係蝙蝠俠動畫，咁就今次好特別㗎，係日本㗎喎，吓日本蝙蝠俠動畫係冇錯啦，呢個紛紛介紹兩句。 嗱，今次佢就係華納咧，就揾咗日本公司去製作呢、這個蝙蝠俠嘅動畫，即係我係咪應該係都好少少可會咁樣嘅，其實真係分咗有個英文版有個日本版嘅，佢係。 系啊，咪其实有啲似之前啊 ，Iron Man 地都有玩过噶，即系以前啊，复仇者地嗰班。 咁、就电视动画啊嘛，那個、 电视动画啦，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 电视动画呢、這个就直头系 Direct to Video 嘅呢、這个蝙蝠侠嘅动画。佢 唔系 Netflix 唔系嗰啲嘅咩？哦， 唔系嘅，佢 Direct to Video 唔系 Netflix， 直情系卖嘅。OK， 明白。 系啦、啊，卖嘅。 系啦、啊，咁啊，第出咗啦，啱啱就咁就。都我相信好多人都有睇嘅，咁啊，系啦， 因为都系呢个礼拜嘅， 冇错啊。咁啊，呢套又如何咧？大家觉得？咁佢好奇怪嘅，就将我哋时空转移咗去日本古代，吓，即系啲武士嘅时代咁样嘅。咁大家觉得点？ 我讲先啦，我讲先啦。 好啊，好。 我历故事其实就唔使知佢讲乜嘅啦，其实都冇乜嘢，只不过系因为个。時空關係去咗日本古代嘅日本，咁啊一人佔領一個凡咁樣，跟住就鬥爭咁啊，蝙蝠俠就要諗辦法點樣打低佢哋，然後就翻翻嚟現代，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 即佢所有敵人都去曬嘅喎，佢唔係淨係將蝙蝠俠轉咗去嘅喎，係啊係啊。 係啦、啊，貓女啊，小丑啊，雙面人啊， 阿冰啊， 蜂啊，企鵝啊，嗰啲全部都 係、啊。即係總之佢啲敵人都去曬嘅。 開心啦！係啊，迷妖冇去到嘅啫。 但隻星係蝙蝠俠嘅敵人嚟嘅咩？ 唔係，應該係 Flash 嘅，我睇咗之後。 應該係閃電俠。 係咯，點解呢度會跌咗提條友嘅？ 因為閃電俠嗰個美劇都成日出嘢，佢就星星係。 唔係我知啊，但係呢套係蝙蝠俠自己嘅嘢，點解 可能 跌 埋 嗰個啦？ 星星可能係兩邊，即係一啲係 DC 英雄裏邊。即公家嘅敵人啦，可能 唔係嘅喎，喺獨立嘅時候會分得好清楚嘅喎，獨立嘅故事嘅時候係啊。 今次又反而隻星星做咗個時光機，唔知點解係要 係啦，好奇怪嘅呢樣嘢係啦。 係咁就個故事唔使點理啦，就係咁簡單啦。咁其實佢就玩咗好多日本，即係嗰啲超級機械人啊！我唔知點解個編劇會變咗超級機械人嘅係。 唔係咁，蝙蝠俠就有部機械 車都會變啦 嚇。係，先係蝙蝠車，跟住就變蝙蝠機，跟住就蝙蝠電單車，跟住就變埋個機械裝甲，即係四變。 即係阿馬仔就形容嗰個甲係赤光彈係嘛？ 茲利安 係嘛？ 赤光彈 係即係佢又唔係等身嘅，即係佢係大隻啲，但係夾咗個頭出嚟嗰啲咧嚇。 即係佢又唔係機甲創世紀， 又唔係嗰只，係啦係啦，佢又大啲，因為佢直情可以打得阿冰嘅，係 係。 阿冰變無端端變咗阿伊康打嘅呢度，唔知點解係啦， 係 都唔知點解，都變咗雙搏手係啦。 係咁啊！最尾啊，嗰大間個仲可以六神合體添，嗰個 係 比較煩嗰個城。 系啦，佢个城都系六神，佢真系左右唔。 变系机械人再合体啊嘛，佢哋。 系啦，佢左右唔对称嗰只系真系咁啊， 真系六神合体嚟。 真系六神，有啲手脚每人一只嘅。 仲系超级机械人嗰啲配乐添，仲合体。 仲有拳头系好似呢个勇者王咁样转出嚟嘅。 啊！ 系，就拍法就系超级机械嘅拍法嚟噶啦，其实。 嗯，咁因为呢个系咁显日本风啦，今次佢哋 搞嘢咧就真系几搞嘢嘅。 系。 同埋我觉得某啲战斗场面，即系用蝙蝠侠加忍术咧，其实都系好夹嘅，因为蝙蝠侠本身就好夹忍术嗰样嘢嘅。 系。 咁战斗场面，我个人觉得都几好睇嘅，其实系。 嗯。 同埋我特別鍾意中間一段呢，係咪特別唔同畫風嘅，就變咗好啲日本傳統啲水墨畫咁樣講啊， 即係小丑同阿海邊隱居 佢哋係 去咗耕田 嗰一段，我特別鍾意嗰一段，因為我覺得幾過癮嘅嗰段，佢係玩得 咪，但係嗰段好肉酸㗎喎，大佬 係 咁就睇你鍾唔鍾意嗰啲日本傳統嗰一種嗰啲水墨畫咁嘅感覺嗰種嘢啦，咁我就接受到嘅，我就覺得嗰度幾有特色嘅，即係幾做到嗰種日本傳統嗰種風格嘅，其實嗰度係， 係 咁 咁總括嚟講，我對呢套嘢其實我就 OK 嘅，因為我都唔望有啲咩古仔㗎啦，咁啊睇下講下，咁我覺得都 OK 咁樣囉。 嗱，咁我就覺得呢套嘢呢，唯一個 selling point 就係佢嗰個CG， 即係其實咧，大家以為呢套係畫嘅，唔係嘅，呢套其實喺度 3D， 其實係 model 咗，跟住又 2D render 翻。咁但係咧，哇！我對佢嗰個 2D render 真係又覺得佢已經有進步咗好多啊！佢係好複雜嘅線嘅，你見到係，即係唔係以前咁即係上翻條邊嘅。咁佢成隻嘢咧，如果你淨係套一幅定格嚟睇你以為係畫嘅， 係 即係佢扮成係畫呢樣嘢咧，佢。扮得好似，即係因為 佢有啲仲係扮毛筆咁嘅樣 render 出嚟添嘛。 係，如果佢唔係喐得咁流暢咧，你根本睇唔穿其實佢係CG啦。咁做到咁，我又覺得真係勁咯，係啊，係勁嘅，即係個技術上係勁啦，或者個製作上咧，佢同埋好得意喎，佢啲背景又反而用一啲有黑線嘅嘢畫嘅喎，即係平時你睇動畫啲背景就畫到係即係廣告彩上，即係畫幅。即系幅画咁啊，佢又唔系，佢反而咧喺嗰度扮翻嗰种手绘嘅感觉俾你，系。咁你成套睇落去咧，就以睇落似一个画嘅动画嘅睇落，咁但其实佢就唔系嘅。咁我觉得佢个美术上啊，好正嘅，做得吓设计啊嗰啲系好靓嘅。咁啊，不过我就觉得佢系有一即系、就是、一般嘅日本人接呢啲 project 嘅通病，就佢一定唔跟你啲嘢嘅。其实亂玩嘅，即係可以話亂玩，即係有啲似嗰時 Animatrix， 咁但係 Animatrix 就講明係你可以即係自己衍生啲唔同嘅古仔啊，咁你可以玩到點都得嘅。咁但呢度呢，因為佢好似呢要食返一路以嚟 Batman 嗰、那個即係嗰個嘅 OVA 系列啦，即係佢唔係一個獨立嘅一個異世界嚟嘅，因為你呢度你都見到佢有返佢個仔做羅賓啊呢啲嘢，咁其實嗰下嘢真係幾及唔返即係之前嘅。咁貓女又嚴重即系变咗低龄化啦呢度吓， 系虽然我几中意， 变咗个美少女嘅，唔知咩猫女系咁啊，咁你唔觉得猫女系配 Batman 嘅呢度啊？吓 系 吓，咁变咗佢都改到几唔跟啦，系啦，唔跟都几紧要。咁呢个都系嘅，咁你日本有边个即系接个 project 翻嚟跟嘅吓？即系福井都唔跟啦，理得你啊？ 你话知你都系流者嗰啲咁样，都比较照人手咁样，嗰次玩 啦。咁呢度亦都有另一个问题啦，等马仔讲下啦。即系你话佢将即系点解 Batman 出嚟咁耐，佢唔系新仔，佢而家先至发觉唔系靠装备呢个问题，等马仔讲啊。 吓，佢嗰度系咯，佢即系个 Batman 咁忠直嘅嚟到。 亦都系人都信啦，系咯，哥话同佢合作，佢又信啦，即系咁蠢嘅变咗系。 跟住仲要次次冇后着噶。 系啦，你照个 Batman 就谂，唔止谂 plan B 啦 ，plan 到二 set 噶啦，次次系嘛，你唔再谂噶嘛，系咯，即 系 其实蝙蝠电脑啊，呃鬼你嘅，其实冇蝙蝠电脑啊，佢就蝙蝠电脑啊。 仲要试咗几次咧？佢想谂住走佬嗰阵时咧，发觉咧冇上面冇楼俾佢走啊，即系射咗条索走啊嘛，谂住成。 咪呢下嘢玩蜘蛛俠就話啫，成日射上天唔知點解可以揈㗎嘛蜘蛛俠。 係啊。 係啊。 但 Batman 未去到咁喎。 係。係囉。 咁就唔知啦，咁呢度就變咗即係你覺得冇理由蝙蝠俠去到呢一刻都仲未睇唔到，就唔係靠裝備㗎嘛，因為 Batman 只佢出道真已經過咗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心態㗎啦，係咪 系啊，系 咯，呢个心态应该唔喺 Batman 出道以后先发生噶嘛，即系，因为你 Batman 唔系高达啊，唔系由站在大地上的高达开始讲啊嘛， 系， 咁阿宝当然系由佢好依赖高达嘅性能开始讲，咁但系呢度你 Batman 出道佢已经唔系新仔噶啦嘛，冇理由，喂，仲玩咗咁多年啦，罗宾都变埋 Nightwing 啦，系咪？得三埋仔嘅 Batman 都仲未知道唔係靠裝備，咁呢度其實好離譜嘅。如果你喺佢呢個咁嘅，喺呢一刻仲講呢樣嘢，係啊， 係，啊，開頭都怪嘅，打機又冇事咧，都要著草袖嘅成日。 嚇邊度啊？ 打機我冇事都要著草袖。 哦，你講嗰七個啊嘛 ，Seven Seminar 嗰七個梗係啊， 係啊， 係咯，但係嗰招佢有咩咁勁啊？係咪係飛穿劍心啊？定邊個咧？冇啊， 冇。 冇天上龙闪噶喎， 系啊，跟住最尾同埋玩合体机人嗰度咧，跟住我觉得奇怪就系、是、佢反而系只星星俾一支笛佢，跟住佢吹啲细星星又成话咩过百万只定咩，几多万只咁啊，可以 變咗個大色大隻咁嘅星星合埋一齊，跟住又搵啲蝙蝠同佢合體，變咗做個蝙蝠大個人咁。 蝙蝠合超人。 係。係啊，跟住個機械人可以噴火燒佢，係可以燒好耐都冇事喎。 係。即係唔會燒蝙蝠啊，變咗。 係啊，唔會熟曬喎佢哋。 我因為佢已經變咗另一樣嘢啦嘛。 係啊，好怪喎，我玩到呢啲。跟住個 Batman 呢開頭好似又冇嗰啲引述咁嘅嘢，跟住臨尾打打下嘅。 另一樣嘢啊嘛。係。佢唔出隻黑色嘅 Tarwin 襯返 Batman 咪算係咁囉。最襯 Batman 咪黑色嘅 Tarwin。 又係水桶 身。埋佢喺度，同埋佢啲壞人呢，即講佢有嗰、那個即隻星星做出嚟嗰個能量棒碌嘢啫。咁但係點解佢可以喺古時可以整到機械人？ 即係你俾攞牌電芯返去古代，你可以做咩呢？我想問啊。 吓，係呀。 係呀。跟住但係 Batman 佢哋又做唔到喎。 但佢又講到嗰啲忍者都好勁喎，又話咩做整出嚟啲巧奪天工咁，但係其實整咗啲咩？ 同埋最尾呢，點解佢字幕完咗之後呢，喺個現代裏又出現返一架馬車版嘅蜘蛛車，係做咩嘅呢？我想問下。 唔係，馬車都唔緊要，佢只馬車係做返呢個日本風嘅一部車，蝙蝠車囉。好怪個樣。 唔係日本風，係好似個廟咁嘅。个庙有碌会行咁啊！做乜嘢？我都问下嗰度做乜嘢？即系 pivot 翻过去古代就发觉，其实平时使鬼用油咩？用马拉咪得咯咁啊！ 吓， 唔知啊，嗰度好奇怪，佢做咩事啊？ 系唔知， 即系冇啊，都冇解释啊，当然系。 你当去玩嘅啫，其实 玩嘅啫，系啦，真系玩，真系玩。呢套你真系当去玩，你只可以当去玩嚟睇，你唔可以认真。 唔可以认真看待嘅。 唔可以认真看待嘅，即系如果咁样发生一次，其实系根本 fit in 唔到啊！即系你几狂想都 fit in 唔到啊！ 系。同埋佢嗰啲Lightwing 啊，红萝卜啊，佢个仔啊，同埋啊， 性格唔一致噶嘛，同 佢嘅性格完全系平面，冇第二样嘢，唔系好似你自己啲性格嚟嘅。 即係唔係你一路睇嚟，你之前都係幾集，即係呢個系列有幾集㗎嘛。即係當然唔係日本製作啦，之前嗰幾套。咁佢哋都有呢幾個角色。咁你解釋一下啦，有咩唔協調啊？佢個仔先啦，嗱，佢個仔第一係點咧？ 咪好自大囉。 啊。但呢度好聽話㗎喎。 係啊，呢度好聽話㗎。好聽命令叫佢做咩，跟住佢哋行動咁跟住。 係，同埋呢度唔知做咩剪咗個頭係啊，即係好似啲十兄弟嗰啲咁嘅頭。 嚇，佢當細路仔嘛， 佢都唔係好細嘅啫。 嚇，唔知啦。 呢啲可能你係接近 B B 咁哪吒咁就會整呢啲頭啫。 係啊， 佢又唔係細到咁。 唔知啊，跟住阿紅蘿蔔同埋 Lightwing 直頭冇乜性格，都好平面嘅。即係佢企咗路嘅啫，我感覺上。 嗯。 跟住阿紅頭罩就唔會同你一齊咯，根本就。 即係你講平時。 係啊。 係。呢度 本身都定對。 呢度竟然就變咗係佢嗰個 team 嘅。 係咯。本身佢都嬲阿 Batman 㗎嘛，係咯。 冇㗎啦，咁你覺得今次啲編劇乜佢哋真係又好了解咩？咪又係。嗱，所以我咪就係話咯，你呢個都唔係冇關，嗱，呢個你對比翻即係呢個復仇者今集咁，咪就係當你接一個 project 嘅時候，你都要即係都要了解翻即係之前啲人物關係嗰啲嘢。咁我成日覺得日本咧唔理你嘅，佢覺得係咁啊咁啊，即係好奇怪，大家覺得咧日本人咪好崇美啊，好崇洋啊咁，佢哋好早已經引入㗎啦，又打曬棒球，又中意呢個爵士音樂又成，唔係佢哋可能喺個技巧上咧，佢哋玩得叻過你都仲得，但係佢哋其實咧由到尾都唔明白嗰樣嘢個精神嘅可以。 哦，咁樣。 係啊，咁我覺得佢呢啲又係嘅，即係佢其實我覺得佢哋到而家都唔知咩荷里活電影或者咩美國英雄。 嗯，唔係佢成日好強調啊，小丑叫咗啊 Batman 幾次話咩做英雄咩好難啊定咩咁樣嗰啲咁嘅嘢。 即係你好簡單咧，你見阿桂正王咁啊，肯定中咗 Batman 毒㗎啦，係咪？ 系啊， 即系由以前画啲女咁正，而家画嗰啲女唔正就知啦。 系， 即系佢懒系又要画到啲嘢，好似啲美漫咁，唔知点样做乜鬼嘢嘅。咁但系你觉唔觉得佢真系好 understand 呢啲美漫？ 其实唔系咩喎， 佢咪抄个样咁啫嘛，系咯， 系啊。唔係嗰樣嘢嚟㗎喎，成 日唔係嗰樣嘢，即係其實你日本係㗎，佢哋成日好崇，佢成日話即係福井可以寫到啲好似荷里活咁嘅，即係咁嘅感覺，咁但係點解我哋唔覺得似嘅？ 係啲畫面嗰啲 嚇， 成日整到好似荷里活咁樣， 即係打到砰砰聲咁就係荷里活啦。 嚇，係啊，又咁誇得咁誇啦， 係嘛？嗯。咁我唔知啦，即係其實佢哋嘅理解其實同現實嗰樣嘢唔係爭好遠，即係其實爭好遠。所以超級英雄又係㗎，你都話而家好多佢哋嗰啲古仔都有呢個元素，咪就整咗個聯盟出嚟咯。 係，咪個協會啊，一團小人，同埋咩？我咩英雄學院啊？ 都係咁啫嘛。咁但係其實佢真正嘅超級英雄呢樣嘢度，佢哋唔係佢 get 唔到嘅，都仲係好明顯嘅。 嗯， 最多个画风度啊，画翻个人大只佬披住块布喺后边，即系块披肩，咁佢就觉得系就系美国英雄，唔系咁噶嘛。其实个后边个精神同埋你系讲乜嘢啊嘛。咁其实佢哋唔知，佢哋真系唔知。咁所以你叫佢哋 pick up， 其实一件极难嘅事嚟嘅，的确。但系你叫佢自己发挥啦，唔使理嘅，你中意点点啊。咁佢喺艺术上呢个好高嘅，今次呢套作品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以故事啊，我觉得真系。唔得啦，咁呢个写古仔呢个边个嚟嘅？马仔睇下资料点讲。 嗯，系呢个叫做中岛一基 嘅。吓，边位嚟嘅咧？ 边位嚟？都系写开剧本嘅。 系，咁佢写开啲咩先得嘅？ 而家睇紧。 系咯。 嗯，应该系做过呢个《天元突破》剧场版。 哦。是不是同埋科石有几部劇場版呢？ 是啊。 即係科石嗰几部劇場版是吧， 咩打天地雙龍啊，我啲咁。 如果明啦，即係佢其實即係一路都係做啲無理性嗰啲古仔啦，即係意思係咪？咁所以你都預咗佢呢個 Batman 今次呢套唔會係一套推理邏輯喺度即係破案呢啲，唔係呢種嚟㗎。咁都係打㗎啫，即係唔好理3721就打咁嗰啲啦，係囉。咁啊，黐線嘅，咁打到超級人都有咁嗰啲，咁係咁，係咯，佢都冇銀河，即係打到銀河 size 啦，係 OK 㗎啦，係咯，咁啊，所以就你睇下你揾咩人寫啦，咁你揾咩人寫，當然係會寫翻嗰啲嘢㗎，你揾黃祖藍寫，咁咪老表咯，係咯，係咪老表蝙蝠俠咯，一定係㗎喎。咁其實所以咪我就不嬲都講啊，你要揀揾邊個導演揾邊個編劇，其實你就已經注定咗你套戲係乜嘢嚟噶嘛？即係佢一定係用佢個風格㗎，你好正常嘅噃，唔係嗰個人嘅問題嚟喎，呢個係你揾嗰個人嗰、那個人嘅問題啊嘛。係咯，即係你揾呢個師傅呢、這個廚師，咁佢一定係整翻嗰樣嘢㗎。你唔能夠叫個中菜部嘅廚師整個西餐出嚟而整得似樣㗎喎，係咪？是不是不可能呢？你找个日本师傅整西餐，咁佢哋咪整咗佢哋嗰啲咩吃茶店嗰啲囉，即係嗰啲日式嗰啲西餐囉。係呀。咁就係咪冇可能有个真係煮到西餐嘅日本人，咁又唔係嘅。咁但係最少佢係应该學西厨囉。 嗯。 係咪唔係冇中国人煮西餐啦，你唔好真係中菜部搵先得㗎。係。係咪又因为你真係中菜部搵个人叫佢整个日本拉面喎，咁佢咪求其掟两条蟹柳同埋斩几嚿大叉烧，即係中国嗰啲人抌落去咪咁囉。咦，呢碗咩嚟㗎？叉奶呀？唔係日本拉面。咁求其掟落多几块紫菜呀，落条蟹柳嗰啲咪，但佢冇食过咩？以前去嗰啲啲 food court 呢，即係以前係好唔正宗㗎嘛。佢咪同你讲话日本拉面咩，睇下啲碗嘢有咩点日本咗，原来咪有啲紫菜呀，有啲蟹柳。冇㗎啦，係啦。佢最多咪有嗰塊咁嘅，係咪叫名門啦、啊、就係、 是。係名門 嘅。即係有個即係有阿 Larita 嗰個面嗰個圓圈轉嗰個嘢，就係、是、名門囉。咪最多咪抌啲咁嘅嘢落去，咁咪扮我話日本拉麵囉。係咪係囉。佢滑蛋豬扒飯囉，係咪 係。 唔得㗎，唔似㗎，係囉。 即係有啲距離啦，唔係咁正宗啦。咁但係你想點啫？係咪？咁你中國人整係咁噶啦，係咯。咁我覺得冇得要求嘅呢一套，我諗樣藝術上嚟睇係 OK 嘅。但如果你用 Batman 嚟睇咧，我覺得你會未必會滿意啦，係咪？咁我覺得下次可以試下拍套係中國武俠版啦，係咯。貓裏邊嘅春麗啊之類啊，或者都得嘅，係啦。咁大家就唔好諗住係真係睇翻 Batman， 即係我諗佢當嘅係 Batman 有啲外傳故事，佢都有做過海盜啦，有做過中古騎士啦，有做嗰啲唔同嘢嘅， 係啦嗰啲啊。 似嗰啲啦，不過嗰啲小説鬼佬寫就可能點都即係似 Batman 啲，咁但係呢個真係俾咗日本人處理嘛。咁即係如果下次係徐克搞嘅，武俠 Batman， 咁你覺得會係咩咧？係，或者邱福龍搞嘅，咁咪龍神咯，咪搞過啦，有啊，有 Batman 喎 ，crossover 龍神，但係唔係冇睇過係咪？咁會變咗點？咪變咗港漫咁樣咯？咁一定係咁噶，係咪？冇可能唔係嘅喎，係咯。咁所以即係要調節翻啦，但呢套都幾得意㗎，呢套嘢係咯，同埋真係好靚㗎，哇！啲畫面真係好靚㗎，唔係講笑啊，係咯，咁大家一定要睇一睇啦，即係從呢、這個嚇、啊，即係獵奇嘅角度都最少要睇下啦。即係當 Joker 嚇 ，What if 啊？其實呢個係基於 What if Joker 變成職田信長啊嘛，係啊，係咩第六天魔王啊？ 冇錯，係 啊。咁佢能唔能夠統一日本改寫歷史咁啊？咁如果佢真係認真講呢度，我覺得 OK 咯。係，原來佢都唔認真嘅，都係玩嘢嘅。就係咁啦。 係出玩具咯，同埋有。 係咯。 出玩具啦，係咧一眾嗰啲 pick up 改嗰啲咁嘅樣嘅嘢，係咪啊？ 唔係佢起碼 SHF 牌 Figma 都要出 Batman 啊嘛，呢個做嘅。 Batman 同 Joker 都會出，係啦。 係啊，但你睇落去似 pick up 改嗰啲樣啊。 係。 唉，三尖八角咁咯， 系啦，即都系啊，邱福龙作品咁噶，觉得系啊，咁样啦，系好，咁呢、這个诶，或者睇下啦，系咪有冇嘢补充？ 系咯，冇啦，就系咁样啦， 系啦，咁啊，再有另一套咧，都系日本改编嘅作品，犀利啊！咁呢套咧，即系计呢个诶、即系上个礼拜我哋介绍过呢、這个基道山恩仇记，即系变咗做日本版之外咧，喂。今个礼拜另一出啦，咁啊呢个仲要唔系电视嘅，系 HBO 嘅，好似系嘛？ 系 HBO 系啦。 同埋都唔止嘅，好似佢另外咩系咪 Hulu 定咩嗰度都有嘅，一齐。 Hulu 网站都 两个 crossover 嘅，今次系啦。 系啦系啦。 咁就但系佢哋就好似唔系一次过抌咗成套嘅，佢哋都系中意一集一集正常咁样出嘅。 系每个星期五。 系啦。 每个星期五就会 出一集。系啦。咁出咗一集啦，咁就系福尔摩斯。 仲有啊，腾讯视频都会有嘅，其实系。 明白，即如果想睇中文字幕就睇翻腾讯 ，OK。 腾讯系啦，中文字幕就你 HBO 嘅 Asia。 哦，都有嘅 ，OK。 嗰啲都有中文 字幕。都有中文字幕，明白，明白。咦，咁腾讯都系中文字幕啫，唔会配埋音咁劲系嘛？ 哦，唔会唔会， 唔会 OK， 都系中文字幕。咪唔知系唔出奇噶，因为内地有啲戏有啲佢好多都有配国语嘅。 哦，因为 即系剧可能就冇啦，剧就冇啦，系咯。 我睇腾讯嗰个就。都係講日文 嘅，即係我講碟啫，碟有啲好勁，好多都有配嘅，好犀利嘅，即係星戰我都睇過，有配國語嘅，係啊，唔係配得好好嘅，唔係講笑，配得好好嘅，唔係搞笑，真係唔係搞笑嘅，好配得好好嘅，係，佢扮到嗰啲聲啊，啲人係啊，係感覺到啊，雖然佢講國語，但係個 Yoda 真係用國語嚟講翻 Yoda 啲語氣咁喎，係好嘢㗎， 哦， 好嘢㗎，好嘢㗎，內地啲配音員其實唔錯㗎，其實講真係，好。好，咁呢台咩呢？呢个福尔摩斯，扯福尔摩斯拍过好多次啦，虽然日本咁又係咁，唔係变女人嘅仲要。咁即係上次係啦，继美版华生医生变咗女人之外呢，变咗刘玉玲之外呢，係咪冇记错係刘玉玲。 呢个先撩㗎嘛， 变刘玉玲啦，係咁呢度连福尔摩斯都变埋女人，咁即係两个都係女人嚟嘅。今次呢度咁咪由竹内结子做呢个係咪做福尔摩斯有冇记错？另外嗰位我唔识喎，嗰好长个名，另外做华生医生嗰个。 哇，嗰、那个啊， 就边个？ 嗰个叫我尝试下读下个名先， 系 叫做冠地谷斯瑞尼啊， 咁巧口嘅系， 系 叫咩 啊？好巧啊！ 我听完一次都冇办法 repeat 冠地咩啊？ 冠地谷斯瑞尼啊， 瑞尼， 你系啜嚟个嚟，即系食嗰个嚟只你个嚟。 哦，你哦，犀利，边个嚟嘅？唔识啊呢、這个。 我系认得。 因為我諗我唯一睇過之前嗰套戲咧，都好多年，都成十年前嘅應該係 嚇。 我因為香港有上過嘅，我都幾中意嘅嗰套戲。香港就譯做《喇叭書院》嘅。 喇叭書院有印象，真係吹喇叭㗎嘛。 有 阿 野樹你做㗎。 係 妹啊。 係啊係啊係啊。 騎呢騎騎呢呢。係 啊。 一間學校就組織個管弦樂團嘅。 係。 係啦，就係嗰套戲，佢就係做。应该就第二女主角嚟噶啦，应该。 咁即系呢个女都唔后生嘅，呢个做。 85年出世噶啦，佢系。 做华生医生女版呢个都唔系后生啦。 系啦，85年出世。 咁就话佢都系话系个无国界医生咁之类咁嘅嘢嚟嘅，话佢咁。 系啊，因为其实咧，佢呢套你话佢系名著福尔摩斯改编啦，其实佢反而系应该系改编自呢个英剧福尔摩斯嘅，其实。 定系直情系美剧咧？ 英剧即 啊我知道就系奇异博士嗰套啊， 系啊 ，Benedict 嗰套啊嘛，定系其实系美剧啊，直情唔止系嗰套系美剧版添啊，因为佢有性别，因为佢有性别都转换啊嘛。 哦，唔系噶，佢因为佢连第一个故事都比较 哦系啊 ，Benedict 哦都直情跟嘅 ，OK 少少跟翻 Benedict 嘅， 唔系一样，唔系嗰样，但系都系讲药丸嗰样嘢， 哦咁样， 药丸嚟死亡。其实一样都是讲的 即有啲似嘅翻嘅 ,ok? 有啲似啊因为阿 Benedict 嗰套嘅 Season 1嘅第一集都 是讲呢样嘢嘅。 自杀然后死亡嗰个问题嘅。 嗯 是啦。同埋佢喺最后破完案之后呢佢都话仲系有一个最后大佬控制住成件事嘅。 哦即系冇 理 解。 即系嗰件案其实系未完嘅。咁佢呢度亦都系咁嘅，其實係，同埋佢有啲地方咧，其實都致敬翻英劇嗰一邊嘅，甚至乎啊，女福爾摩斯啊，竹內結子佢住嗰間屋啊，嗰個門牌都係同阿 Benedict 嗰個門牌係一模一樣嘅，應該係221B 嗰個門牌，唔知221定211 係 一模一樣嘅。是一模一樣的那個門牌都是。 哦咁呢個冇得改嘅因為佢悲劇 式。 咁佢有冇佢又咪都住返條街有冇咁叫嘅有冇叫咩 佢係冇因為始終住日本㗎嘛 佢。日本都可以叫個名字㗎。 同埋佢有一個喺警察嗰邊嘅探員聯絡佢啦呢個又係同英劇嗰邊係一模一樣嘅。 哦，即對應曬啊，對應曬嘅，係 佢呢個都有，佢亦都係做一個顧問嘅角色嘅，都係。 嗯，咁即係其實將個現代福爾摩斯、新世紀福爾摩斯就搬咗即係日本發生啦，同埋改名做女人就係咁啦。咁好啦，咁轉做女人個作用得唔得咧？你覺得而家咁做法有冇？ 我覺得普普通通嘅啫。 即係你又唔係好 buy 啦，反而呢樣。 因為個案我又唔係唔 buy， 但係個案件個比較簡單，因為第一集。 係。 因為基本上你我諗我阿馬仔都係㗎啦，阿馬仔都有睇㗎嘛。 咁啊，係啊，我睇 第頭五分鐘你已經知道個兇手係邊個啦。 咁但係佢個老婆出嚟，我已經知道係邊個係兇手。 係。 哦。 因為角色其實不多嘅啫，咁你其實你眼見嗰幾個角色， 即係隨時兇手得嗰兩個人噶嘛， 唔係兩個添，咪得翻一個。 一隨時得一個， 因為佢開頭懷疑嗰個，你一早已經推翻咗，唔係嘅你。 哦，咁樣。 咁就變咗唔夠曲折離奇咯。 明白，即係都唔整翻三四個都要俾你估下，大佬係嘛？都冇， 唔需要估， 嗰就兇手啦。 但是你話阿竹內結子個演出其實都幾得意嘅，因為佢做一個咁嘅角，因為好怪噶嘛。如果你跟英國嗰， 係啊，好怪， 係跟翻嗰啲性格嘅，其實 怪怪地嘅個人都係， 又冇禮貌啊，不修篇幅啊，即係自把自為。其實佢都係做翻曬。 咁但係佢唔係有型嘅咩？整到有啲頭髮遮住一邊咁。 佢做好似又唔係喎，我唔覺得佢有型喎，亦覺得佢怪 怪 咁樣咯。 OK， 係啦，係啦，啊 ，OK。 佢亦都係有翻個阿哥同佢一齊嘅，即係英劇嗰邊一齊嘅， 係 啦。咁另外阿華生醫生，即係呢一部嗰個女，另外嗰個女主角，佢亦都係講佢做無國界醫生翻嚟。咁英劇嗰邊就講佢做去打仗做軍醫翻嚟嘅。其實我覺得都有少少相似嘅個故事， 係 即係都喺啲戰亂嘅地方翻翻。 但佢有冇受到啲咩心理創傷嘅？佢講佢有冇呢？ 佢呢度就冇嘅， 就冇嘅，佢正常嘅。 系啊，正常。 咁佢系咪開心嘅呢度變咗佢係？ 佢就比較我比較英劇嗰邊開心啲咯，就 O K， 都冇 O K， 最開心咁樣又唔係嘅， 又未至於 O K， 即係好過英劇咁沉變咗佢都沉埋咁樣。 系啦系啦系啦，就冇个系阿万仔讲吓。 唔系，因为佢都呢度讲佢做医生救唔到啲人，跟住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做医生嘅，跟住翻嚟嘅先。 OK OK， 都系失意翻翻嚟嘅，佢都系。 但就未舐嘢啊，即未至於話自己都有心理創傷咁嚟。 後遺症啊，嗰啲就冇嘅。 冇嘅，冇嘅。佢就覺得自己 好似 唔係好有用咁啦，覺得自己係咯，嗯。咁但係呢度佢都係由佢即係由佢嚟轉述件事咁樣，係咪都係咁嘅咧？定係唔係嘅咧？冇嘅。 因為第一單案死嗰個第一個人咧，係佢嗰個老師啊，即係佢教佢嗰個老師啊。即教佢醫好， 即有， 所以佢就引入咗成件事。咁其實你都可以話由佢字典望出嚟嘅。 O K， 但佢就冇話寫翻個類似個日記定筆記記錄，佢就唔係咁樣玩嘅。 唔係 咁嘅， 佢正常咁樣做嘅，其實 正常啫。只不過佢就係， 只不過由佢帶入嗰個福爾摩斯出嚟。 即兩係啦，係啦 ，O K， 好。即係佢個眼再講側寫福爾摩斯啦。咁但係佢裏邊個名佢唔係叫福爾摩斯嘅喎，佢都唔係真係。好奇怪咁啊！如果咁叫啊， 佢哋都系叫佢益佢个佢，因为佢花名叫 Sherlock 啊。 系哦， 佢哋都系咁叫佢噶，其实 哦，但系花名佢有个正式日本名 花名嚟嘅啫。话佢因为有件事就个个人都咁样叫佢，但系嗰件事就冇讲嘅。 哦， 即系未讲，未讲系咩事嘅，其实系。 哦，明白。 佢哋讲话啲人会咁样叫佢，甚至乎佢哥都系咁叫佢嘅。 系。 全部人都系叫佢 Sherlock 噶，冇人叫佢真名嘅，其实。 但系佢嘅真名系一个日本名嚟嘅。 正常應該日本名嘅，佢因為今集都冇提過佢個。 哦，冇提喎 ，OK OK。係， 即 係又。你睇翻 Wiki 設定就會有嘅，叫咩咧？ 哇，嗰、那個啊，真係睇下先，嗰度就因為我都撳唔知撳咗去邊。 啊、 你嚟講住，阿馬仔講下先啦，馬仔講下覺得點啊？睇完。 咪你有冇佢個資料喺度？ 嚇、 啊！個名應該叫商業雪梨佐洛啊。 嚇！ 係啊。 唔係雪梨嘅 Shelly 啫，即係嗰個係佢中間嗰個英文字啫，係咯。 係啊，但係佢話 你沙。 哦，咁怪嘅。 係啊。 唔係佢好似話佢好似都係英國翻嚟嘅，佢話佢唔係一路都係日本嘅。 有冇啊？我都係一個音譯咁之類啩。 咁啊，華生醫生叫咩名咧？ 華生醫生叫掘和刀啊。 哦， 掘和刀係。 系骨和刀医生系啦，就咁啦。 哦，即系可能读翻出嚟都系 Watson。 可能日文读出嚟 系啦，系华 生咁嘅读音啦。 Watson 啊， 吓可能系咁样，所以 即系有啲谐音咁 啦。和刀应该系啦， 系 可能我音词啊。 和刀啊嘛，叫做 咁奇怪嘅啲名，我一定系读翻出嚟，即系 Watson 啦，即系 Shelly 系咯， 都似翻吓。 Shelly 啊嘛，系啦，即系有翻啲咁嘅。音喺度啦，好，咁好唔好睇啊？咁又话讲到呢套都几重，今季算重头要留意嘅嘢，咁得唔得？实质得唔得？ 我睇完我啊觉得普普通通咁嘅啫，其实系。 哦。 因为可能真系个案件未够吸引啊，其实第一个。 系。同埋亦都系。 可能跟住嗰啲好啲啦。 亦都系之前实在有啲太劲嘅人做过啦，咁你有啊奇异博士 Benedict 又做过。系咯， 你好难突破嗰一套。 即系你个尾版都突破唔到嗰个啦 ，OK。 你连阿罗伯托尼奥都突破唔到咯。 佢好突破白文女人添，系啦。 系咁，你睇佢哋 咁佢打功夫啊，佢嗰个。 系啊，佢嗰个入边 打咏春啊， 系即系战斗力好强嘅，即 系 打战斗版嘅，仲要咁啊，激情洋溢添，仲要嗰套啊，咁即系都即系我谂你。都好难突破佢两个啦，系嘛？即系如果突破到佢两个，你可以做复仇者噶啦，即系等同于我哋之前睇到咁多人挑战呢个黑色孤儿都挑战失败一样啦，即系。 哦，咁佢个咁啊，督内结节又唔系做得差嘅，其实 系唔系做得差？ 你要 其他 同佢 太高啦，系啊， 冇得比嘅。 太高啦，系啦，系啦，系啦。福尔摩斯本身亦都系一个。即係真係太出名嘅人物，你 係啊， 你即係一定有比較啦，即係咁啦。 嗯，我反而覺得見過有少少太簡單，有少少流流地啊，咁講，所以唔講 嘅。真係差啲。 即係反而係比唔上平時睇一集日劇嗰啲，即係講推理懸疑嗰啲。系嘛？ 系啊，你比起 Unnatural 啊，真系，我唔好比 Unnatural， 我比一般嗰啲啫，都好似争啲系嘛？ 哦， 仲係俾個 Unnatural 哇！你俾 Unnatural 邊有得俾 ？Unnatural 第一集已經好勁啊，大佬。 冇得俾㗎啦。 冇得俾，所以我講普通平時你知一季都幾廿套嗰啲推理劇㗎啦。但嗰啲都唔係好渣㗎喎，寫得。如果你講個案 情，你當係嗰類水準啦。 哦，都有嗰啲水準 ，OK OK， 唔係差過嘅。 因為太簡單啦，因為個兇手太明顯啦，因為。 咁可能佢第一集純粹當介紹角色啦，咁再睇下之後如何。 係啦， 唔係，因為我覺得唔係好怪，我反而睇其他嗰啲，即係佢正常平時查案啲咩偵探小組嗰啲咧，嗰啲仲怪啲案。 係，哦，我明啦，即係呢個案件太普通，太直。 係啊，因為佢我嗰陣時睇過有啲係就講有個好先生， 係 跟住無端端殺咗人，跟住就。就係咁講話唔記得之前發生咩事嗰啲咧，跟住佢就去查咧，跟住原來關係到嗰啲政府有啲錢嗰啲問題，啲好似仲大啲或者怪啲嘅， 係複雜啲啦，總之係咯， 係啊， 過中嗰 啲太簡單啦， 就係呢個就好 strict 咁樣個故仔啦，即係甚至用柯南都好似複雜過佢啊， 係啊，即係得一個之空啊，其實 係啊 係啊，柯南都多幾個啊，大佬 又係由頭到尾都唔出面啦。 系咯，系啊，系啊，又得啊，系啊。咁之后又解翻件案出嚟，咁佢呢度唔反而冇啊，系咪？ 冇。 嗯，好。嗱，咁就暂时第一集啫。咁大家睇下先，系。咁即系一个叫做名著改编，做即系鬼佬又改咗做日本咁嘅一个做法。咁啊，睇下点样。咁啊，可以。 同埋都唔系太多集啊，就好似得八集 嘅。哦，咁嘅啫。O K。 系啦。 咁因為嗰、那個另外嗰套呢嗰套基道山呢咁我就之前瞄嗰個日本版我未睇返個字幕版。咁佢真係叫基道山伯爵㗎喎。 喔、哦、即係返返嚟真係叫伯爵已經係做咗。 咪基道山伯爵囉。咪因為基道山其實係佢嗰個地方個封地個名嚟嘅。 係。 喔。唔係佢個名嘅佢個名都係日文名嘅。咁咪其實就係、是。就係嗰個老伯即係俾咗筆錢佢囉。即係其實佢冇㗎佢好簡單講去咗個唔知瑞士銀行定邊度咁提嗰啲款㗎咋。咁佢班人又唔認得佢㗎即係佢仲係白曬頭髮黑衣咁㗎。咁佢話歡迎呀基督山伯爵返嚟咁㗎。咁佢初初都好趌下趌下咁㗎唔知點解後尾突然間變咗好有型又冇趌過。咁留返兩撇雞咁但係唔知咩佢班 friend 冇人認得係佢喎。淨係得佢條女即係喺見到佢揸隻遊艇經過嗰陣即係好似覺得係佢咁囉但係佢班 friend 兜口兜面見到佢唔認得㗎喎。其實佢只不過係留咗少少須咋嘛佢唔係二撇雞係嗰啲好薄嗰啲呢。 嗯 即係 少根嗰啲。 食就多少少嘅即係總之佢唔係黐咗兩撇須嗰啲囉唔係嗰啲囉。咁總之就你冇理由喎成個樣喺度喎係囉咁點會唔認得呢咁就唔知啦你問佢啦。咁佢呢個都係同原著一樣嘅佢個嗰個女都嫁咗俾佢個 friend 嘅。咁話仔反而係仲係繼續抌兜嘅啫。咁佢咪個個咪叫做好咗啲囉咁佢都唔係話做乜嘅咁佢嗰個成個李斯哲哥咪做咗啲地產嗰啲唔知啲老細咁囉。我唔知佢轉行㗎喎係囉。唔知點解喎。咁個 friend 咪梗係做咗大明星啊。咁嗰條女咪嫁俾佢個 friend 咪唔知表啲咩料理研究家我唔知咩意思。即係蔡蘭㗎嘛。 差唔多應該。 唔知佢係點呀因為其實佢都幾大段係講返佢點樣屠肉嗰度嘅。佢2017嗰度就後尾突然間講返佢就係佢你追到英文本色咁。但係點解呢原來佢有送份啊。就係嗰個好似係佢哋本來漁業協會嗰個老闆好似死咗。咁上下㗎啫係啦係啦咁佢唔係話佢哋變晒黑社會又唔係嘅原來。咁佢哋都係叫做。 咁正常啲 㗎。係唔係但係個原來個基督山伯爵唔正常㗎咁下一集就會講佢唔知開咗個 party 咁叫你去㗎好怪㗎。你覺得似嗰啲 soccer 呢嗰啲怪人呢咪有間屋嘅。 有間大宅。 是啊有啲咁嘅感觉嘅即係佢好怪嘅你觉得佢好唔正常嘅。係啊。 嗯。 即係佢就好似要怪物定嘅 Dracula 咁嘅形象出现㗎。你觉得佢好似唔係人咁㗎係啊。係啊即係唔係正常人啦总之。咁同埋唔知佢点解嘅英文又好劲㗎。其实佢咁多年都混咗嗰度坐监㗎嘛点解你突然间变咗识英文嘅呢 因为佢去到个银行讲流利英语噶。唔系，但系你嗰啲日本人啊，嗰句英文真系算好嘅，即系直情佢哋讲英文嘅，好劲喎，系啊。即系我意思个演员啊，系系啊。咁同埋个反差好大噶，由之前嗰个傻仔咁嘅咁嘅性格咧，佢一系好好老谋心算嘅变咗。但其实佢实质唔知佢点样改变嘅咯，因为其实都话呢段就只不过喺度坐监啫嘛，系咯。 系。 即系虽然你个复仇心好强啫，但系咁你个技能点样嚟嘅？系咯，唔知佢冇讲，系啦，咁啊，即系暂时冇讲啫，咁你再睇啦，系啦，咁总之佢就系要复仇咁咯，咁个咁嘅故事咯，咁呢个又系另即系就系另一个即系叫做将一个名著又系咗西方故事，点样摆落去日本发生咧？咁大家去对比一下啦，就同呢个福尔摩斯咁咯，咁我因为讲唔系字幕版啊，所以佢里边啲 detail 我唔系好知佢讲乜。咁我会去睇翻嘅，系未有时间，因为我连呢个福尔摩斯我睇嗰阵都未睇到啊，系啊。 是哦， 系咁啊，唯有俾一分心地 睇下嘅，其实可以睇下嘅。 睇下先啦，大家即系点都起码望望第一集先。好， 系啦。 嗱，咁啊又要讲下呢个 West World 啊，西部世界啊，争啲粗口以为吓。咁啊， 系。 咁啊，第二季咁样，哇！咁啊 ，Anthony Hopkins 就唔见咗噶啦，系咪啊？即系啲大星就 喺上一季就死鬼咗啦，已经。 系。咁今季仲開始講我哋，即係暫時又未嘅，但好似佢哋會將會去第二啲世界，或者日本嗰個世界嘅，唔知點解。 係 啦，犀利啊！又蝙蝠俠啊，就去咗日本，黐線！但係啲鬼婆著曬日本裝喎，係啦。 係。 唉，咁樣玩，咁呢集未嘅，第一集未出現嘅，仲。 第一集冇。 下一集就會啦。好啦，咁啊，等阿芬芬講啊，因為其實我啊冇乜點睇嘅，我麻麻地嘅，不嬲。 咁，咁就講翻 Westworld， 咁啊第一季其實。佢做到个故事好似好複雜，其实好简单啦，即系都系讲翻啲都系个主题乐园嗰啲机械人，慢慢就觉醒翻，意识到自己系机械人，咁就反抗，咁样就作出一啲报复嘅行为，咁就喺一个宴会，最尾佢哋园区庆功嗰时候就大屠杀，咁就最尾连Hawkins 都死埋，就咁样完咗嘅第一季嘅，咁第二季一开始翻咧。就其實就直接連接翻第一季嘅，係即係喺嗰個屠殺之後咁嘅嘅情形嘅啫，講翻即係交代翻每一個現存嘅人，佢而家處於咩環境？其實就係咁簡單。咁就我發覺佢今季應該就係講機械人，即係嗰啲機械人會同人類嘅戰爭咧，應該就喺呢一季會正式開始㗎啦，照計。 哦， 因為上一季佢哋未覺醒嘅，冇你冇得戰爭㗎。咁。今次嗱，你見到如果有睇第一集嘅，都應該知道應該就係得兩個角色係完全覺醒咗嘅啫，一個叫 Doris， 即係嗰個女主角啊，即係金色頭髮靚女啲嗰個女主角，佢就覺醒咗嘅，知道意識到自己係機械人，同埋要爭取自己嘅世界嘅。另外一個就係嗰個黑人女，黑人都應該係女主角嚟㗎啦，就係嗰本來做一個媽媽神咁嘅角色嘅。咁佢就係要去覺醒咗就。反而就控制能夠，反而定翻佢能夠控制其他未覺醒嘅機械人嘅。 佢直情好似喺個控制中心度嘅，而家變咗喺。 因為佢喺無數次嘅，因為佢哋會復生又再重置翻落去個園區嗰度噶嘛。咁佢無數次嗰時咧，每一次佢都殘留咗啲記憶啊。咁佢就知道點樣能夠重奪翻佢自己嘅人生，即係自己嘅控制權，同埋佢將佢自己咧能夠。点讲好呢，佢能够控制攞到一个话事权，即係一个好高级嘅话事权，能够控制返其他美国整嘅机械人。 咁点解佢会有话事权呢？其实佢只不过係一个机械人嚟㗎咗喎。 因为佢 hack 入咗个电脑嗰度。 哦。 因为佢哋改咗佢嘅身份啦。改咗佢嘅权利。即係改到好高 level 啊，令到佢。 咁但係其实佢哋本来係職员嗰啲里面都有啲原来唔係人嚟㗎喎，係咪呢？ 係。其中有一個黑人嘅科學家，其實嗰個本身佢由頭到尾都覺得佢自己係一個真人嚟嘅，第一季嗰度，最尾嗰度先至發現自己原來係一個機械人嚟嘅。佢其實就係、是、應該就係同老嘢，即係Anthony Hopkins 嗰個拍檔，最初期拍檔一齊研究呢、這個Westworld 嗰個拍檔嚟嘅。因為佢中途咧，佢哋兩個就炒咗大鑊，因為應該佢個拍檔就叫 Aaron 嘅，Anthony Hopkins 叫做阿 Fox 咁樣啦，你當係，咁Aaron 就反對開呢個西部世界嘅，因為佢覺得 会有危险啊。 嗯， 因为佢已经喺一路测试嗰时候就发觉机械人慢慢有佢自己嘅意识啊。 嗯， 佢就唔想去开呢一个西部世界，但系阿 Fox 即系阿 Anthony Hopkins 就好坚持一定要开呢个世界。咁，到最尾阿 Error 就死咗嘅。 嗯， 咁阿 Fox 就再重新做一个 Error 嘅机械人，就改咗另外一个名嘅，但就代替佢同佢一齐合作。去研发呢个西部世界，咁嗰个就系呢一度嗰个黑人嗰个啦。 嗯， 由最尾喺第一季，佢都苏醒翻，但系佢嘅苏醒就奇怪啲，就系、是、意识到自己系机械人，咁就佢觉得好迷茫啊，因为佢成日都觉得自己系人嚟嘅，咁佢就反而系跌咗去呢、這、一个究竟系人啦、啊，同系机械人嗰、那、一个嗰、那个、那个迷思嗰度咯。 咁但系 Anthony Hopkins 系咪好肯定系真系人嚟嘅咧？ 好肯定系人嚟嘅，但系。上嗰季 ending 死嗰个系唔系本身嗰一个咧？ 系咯，会唔会其实佢都系将自己有复制，你都唔知噶？ 可能做咗个替身出嚟， 有个影 嗱，冇错嗱。你话佢每一个机械人都有原型，有个人咁，可能或者可能呢个黑火个都有噶， 系都唔出奇噶。 系啊，你唔知噶。咁但系意思就系我哋一路见住嗰个 Andrew Hawkins 到底系咪真人嚟嘅咧？唔知咯，系啊，你都唔知噶，系咯系咯，会唔会佢都系复制人嚟嘅咧？咁即系复制出嚟嘅咧？ 咁佢係啦，都仲要佢繼續講啦。咁，今次一開始就應該我數下先得，應該開咗三條時間線嘅，佢已經係 係， 即係又係玩呢樣嘢啦。即係你知上一季佢將 三條故事線啊，你先係 好似時間同 時間 都係兜亂曬噶嘛。 OK OK， 兜亂曬噶嘛，即係啲人有啲係後生， 係咁啊，係咁啊，係咁啊。 咁其實係亂曬龍嘅。 嗯， 其实佢将一个比其实唔系太复杂嘅故事，佢兜到变成好复杂嘅啫。 其实我就叫呢啲做故弄玄虚咯，你俾我会咁样觉得。 啊，你可都可以咁讲啊，其实系，因为其实佢主线都系讲机械人， 系 咯，即系机械人 简单嘅嘛，本来 即系都系讲紧一啲，我谂你近一呢一两年成日都讲嗰个话题，即系类似 Blade Runner 都会讲嗰个嗰啲话题咯。咁机械人有冇灵魂啊？机械人系咪人啊？即系其实佢都系讲嗰啲嘢啫嘛。 即系 Matrix 一次过话俾你听世界系假嘅，咁佢就咧就由先由尼敦道话俾你听系假嘅，跟住咧就时就发觉旺角系假嘅，跟住先话俾你原来尖沙咀都系噶。哇 ，come on！ 即系我都系咁啫嘛，系咪？人哋诶，人哋第一开始讲嘅咧世界系假啦，你唔使逐条街逐个街口讲俾我听嘅。 嗰样嘢就复杂化嘅，其实佢会。 即系你嗰系假人咁，你咪逐个同我讲完呢个都系假人咁咯。即系大限，即系原来你发觉 Terminator 入边咧，全部人都系 Terminator 嚟嘅，系冇人类嘅根本系嘛？咪上次阿威 Philip K 的嗰个古仔咪玩过咯？即系同个电脑对抗嗰班人，原来后屘发觉原来人类一早已经灭亡，原来系个佢嗰版本个 Skynet 就用机械人整翻人类出嚟啊嘛！佢唔单止唔系人类嘅敌人，佢即系想用机械嚟令到人类可以继续生存啊嘛！即系存活啊嘛，吓咁呢啲古仔一早就有啦，你睇得少你先觉得 其实系一早有噶啦， 唔系即系嗰啲人啊觉得好新鲜啊，仲你睇得少所以你觉得好新鲜，我睇到瞓着啊，大佬唔好意思， 唔系佢你觉得新鲜，可能因为佢个表现手法啦，有机会系 咁，当然亦都有咁大嘅声，佢亦都其实拍得好好嘅，不过我 同埋佢嘅制作真系每一集都接近 嘅 制作，呢个亦都系事实嚟。 唔系，但系你有冇新嘢呢件事佢冇咯？ 系啦，新嘅元素要表达嘅其实 冇错啦， 冇嘅其实系。 对我哋嚟讲啊，对我哋睇开科幻嚟讲，真系好老生常谈噶啦呢啲。 即系机械人觉醒呢一样， 都 几廿年嘅，其实呢样嘢都。 世界系假，呢啲唔系新噶啦，唔该喂。 咁佢系咯，讲翻呢个第一集先啦，第二季第一集啦，就三条时间先。 好， 其实就讲上次嘅大屠杀嘅，应该唔知两个礼拜定十日后，即系咁上映噶啦。 紧接啦，差唔多。 就系讲个 Doris， 即系嗰个靓女嗰 个 机械人，佢继续去不断去追杀人类，不断去。屠杀其他人，咁呢一条系一条时间线啦。咁佢同埋最尾佢同啊，应该嗰个男主角，应该嗰个佢男朋友，嗰个男朋友应该我问下马仔先。咁马仔系嗰个系咪之前 X 面做雷射眼嗰个嚟噶？ 系啊， 吓就系嗰个啦，系啦，就系嗰个佢话要带佢出去。 即系你真系旧雷射眼，即系唔系而家个雷射眼啊？ 系啊系 X 面，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啊 Blade Runner 啊？ 唔系 原装系前面， 原装雷射眼， 雷射眼系， 系啦，咁就话佢唔单止要喺园区里面，佢仲系要出去闯出边嘅真实世界添，即系佢 咁樣講嘅。 咁嗰個男朋友係咪人嚟嘅咧？定係都係機械人嚟嘅？ 機械人嚟嘅，都 係機械人嚟嘅。咁我嗰係另一條線。 覺醒嘅，仲係懵。 哦，佢自己唔知，即係觀眾知啫。係。 係啦係啦，佢都知自己係機械人，但係佢冇咁多嘢諗嘅，佢哋。 係。 佢冇記憶咁咯，你當佢。 係。 嚇，冇記憶嘅佢哋係。 即係佢係第二條線啦，係。 佢第一就係第一嚟嘅。 我第一啫。 呢個係第一，第一條線。咁、哦、第二條線就係講翻你頭先講嗰個黑人。知道咗自己系机械人嗰一个嗰条线啦， 即系男人黑人， 系男人黑人， 即系嗰个科学家系有第二条线。 咁喺十一日至十日之后醒翻，佢、就喺个海滩度就冇晒之前嘅记忆， 系 连唔系直头唔系好记得自己点样能够喺高次大陆嗰个 生存 到，咁啊撞翻一啲军队，就带佢去搵翻一啲生还嘅人，同埋搵翻一啲机械人嚟杀。即系要杀翻清除翻晒所有机械人，咁呢度又一条线。咁呢度遇到嗰、那个，我又想问一问，佢遇到嗰个保安队嗰个队长系咪即系雷神阿哥嚟噶？嗰度系阿马仔知唔知啊？ 系啊， 系雷神阿哥嚟嘅，即系演员系雷神阿哥嚟嘅，即 系 演员雷神三佢有份客串嘅，其实系系咪佢嚟嘅嗰个？ 系啊， 雷神三做话剧嗰阵啊。 系做话剧扮雷神嗰个就系佢嚟噶嘛， 系啊， 系咯，即系几多，其实都好多大星做嘅， 系都依然有，系冇 Andy Hopkins 啫。 咁呢度就比较奇怪嘅，呢个比较奇怪就佢哋发现到咧，即系对话嗰阵时啊，嘅军队里面有一个人系同佢讲国语嘅，系即系叫佢哋唔好喺呢度巴巴闭闭啊，要收翻呢个园区，系个国语人同佢哋讲嘅，即系究竟呢个 Versal 系咪 喺中国嘅？系啊。 系啦，就因为佢哋讲国语嘅系， 即系佢大老板又系景甜，原来系 嘛？系随时系啊，啊三季应该有景甜嘅。 跟住马云出场啊，大老板啊。 佢话我哋搜查发现嗰时，发现有只老虎嘅尸体喺度。 系。 咁佢哋发现咧，呢个园区西部世嘅园区冇理由有老虎嘅。咁即系 老虎都系机械嚟嘅，都系假嘅。 机械老虎嚟， 系啦， 机械老虎嚟嘅。咁就發覺啊，咁即係唔可能有因為西部世界冇理由老虎噶。 係啊，都係啊，帶咗走過嚟嘅。 應該係第二個園區過嚟㗎啦。 隔離黑豹個園區過嚟㗎嘛。 係啦，咁佢話呢個係第六個園區嗰度走過嚟，即係起碼呢個樂園起碼有六個園區啦，即係證實咗係。係啦。 點解六個咧？點解係六個咧？即係證實第二個就係點解？我最少六個嘅。 因為佢話老虎係出現喺第六個園區㗎嘛。 哦。咁樣， 咁、 okay、 你即係最少係六個，最少有六個啦，即係可能有七八九十都頂，但係最少係六個啦，係啦。咁就呢個第二條，第三條就係講翻，又係呢個黑人嘅科學家，即係機械人黑人嘅科學家，點樣喺嗰個大屠殺嗰十日裡面逃翻出嚟啦？ 哦，即係呢個講翻轉頭嘅， 逃翻出嚟啦，係啊，點樣逃翻出嚟？咁喺呢度同佢拍檔一齊走嗰個咧，我又想問下馬姐，嗰、那個係咪即係雷神三個女武神啊？ 好似系啊，呢个 点解咁多雷神三嗰啲人喺度噶？ 嗱， 本来 Westro 就唔关呢个复仇者事，而家又关晒啊！我哋今集冇得过啊！ 系啦，嗰个应该就系嗰个女武神。 女武神冇喺复仇者出现，但喺 Westro 出现翻，补翻，系。 系，因为上一季 嘅 Anthony Hopkins 系。 哦 ，Andrew 咁啊，系喎 ，Andrew Hopkins 咪又系，咪澳洲 咯， 都系嗰度啲人嚟喎，大佬，诶，咁多雷神嚟嘅，因为，哦，咁多系咯，哦，复仇者今次冇出啲人喺度出翻，原来， 跟住同佢拍档一齐点样逃离，即系逃离嗰啲， 佢家姐冇客串出翻啦，佢家姐啊。冇 啊！家姐，冇雷神。 Legend Portman 嗰啲冇啊，嗰啲冇出版。 冇未。 我好惊啊，大佬，连嗰啲都有埋，大佬。 咁第三条线就系讲呢样吓，讲点样逃生，系讲的就系主力就系讲翻呢三条。 喂，咁但黑色牛仔唔系另一条线嚟嘅咩？嗰个继续喺度追寻嗰个 咪？系啊，咁睇仲有一条。 仲第二第即系嗰条得嬲。 仲有两条线啦。 哦。 仲有两条线，一条线就系嗰黑色牛仔啊。系啊， 系啊，系啊。 嗰黑色牛仔讲佢就系点样逃离嗰个大屠杀。同埋點樣去繼續揾佢嗰個迷宮啊？ 即係黑色牛仔係咪真係人嚟嘅啫？係咪真係人嚟？係 人嚟嘅， 肯定嘅，肯定係人嚟嘅。 佢喺另一條時間線咧，就講係後生仔嗰時，佢就後生嗰時就中意嗰個 Doran， 即係靚嗰個女機械人嘅。但係後屘嗰個 第二個演員演嘅，淨係 第二個演員演就唔係啊黑色牛仔，但係呢個係講佢老咗嘅啦，已經係啦，咁呢個又一條線喎，咁最後嗰條線應該最後㗎喇，呢條線就係講嗰個女嗰個媽媽就係揾女嗰條線啦。 系咯，冇理由佢唔系一条线啦，佢一定系一条线啦。 即系哇，即系有五条线啦，其实应该系，即系净系第一集啫。 我知道啊，但系有啲朋友就话哇，乱到狗彩，我哋乱个复仇者。 其实比起第一季佢，其实第二季已经唔乱噶啦。 已经唔乱，第一季仲乱系。 第一季系因为开头你讲开头 唔知做咩噶，系啊。 因为开头就系五集，你未明白佢究竟 系好你噶嘛，直情系啊。 你系识到乱晒龙，因为你唔知道开嘅 系 廿时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吓咁、啊、你就会乱晒龙嘅。 嗯。 咁呢一集反而我觉得就 都已经算系，同埋有前面啲。关系打咗底就好啲啦。 啊，你打晒底你就知噶啦。 嗯，明白。 咁、啊、我觉得系容易理解啲嘅，其实。 咁即系可能继续即系中意开 Westworld 朋友就继续中意咧，因为其实都好多人中意嘅，系我哋咁奇特噶、哎。我唔中意咧，我唔知我睇到瞓着噶，系唔知点解系。 我就 OK 嗰只啦，即系有我都会继续睇嗰只咯。你话我你话即系人哋讲到神剧咁样噶嘛？咁我又覺得未到呢個咧。 神劇啊，大佬，唉，我唔好意思啊。 即係我你覺得神劇，我覺得反而係英劇嗰套福爾摩斯，即係新福爾摩斯，我覺得就好過呢套嘅。其實即 係你講 Benedict 嗰度， 喂， 嗰套肯定大佬話邊有得比啊？ 啊，咁你話呢？但係呢套 甚至話黑鏡係嘛？肯定好過呢套啦， 黑鏡都好過呢套。 係咯，係咯，神咩劇？ 即係你話另一套 HBO 嘅神劇權力遊戲，我都覺得權力遊戲好過呢。 即係你係佢哋未食過阿一鮑魚，所以先至會覺得朝頭早翠華糕丸鮑魚通粉好食嘅啫。 哦、呢、這個只不過係個包裝啊，佢個包裝包到好靚嘅。 係，咁又無可厚非，咪好靚。 一件好靚嘅商品去邊食啊？ 唔係佢揾隻好靚嘅碗裝嗰個鮑魚公仔面或者通粉俾你食。 你淨係見佢嗰個開頭打字幕出嚟， 好靚，好靚， 拍得非常 嘅。好靚，佢點樣慢慢由啲鹽線咁樣整個嘢出嚟，整個人體出嚟。 Johnson 嘅《機動隊》開頭嗰段都差唔多係抄佢呢度一樣咁 滯。哦，佢呢度整得好啲。 嚇，佢 Westworld 仲整得靚過佢。 佢整得靚啲，講真的真係。 咁、啊、你真係幾勁啫㗎？ 係勁 嘅，係 美術嗰樣嘢係啊，係。佢嗰個咩白色咁點樣整啲人出嚟嗰個嘢，我淨覺得係 amazing 啫，係咯。 係。 個設計咯，啲 design 咯。 係。 系呢啲， 即系个包装系包得靓嘅 design 咯。咁但系你话 得 个古仔喎，哎呀算啦，系咯，即 系 我就系叫呢啲做故弄玄虚啊，即系其实冇嘢啊，扮有嘢嗰啲， 都可以咁样形容。 即系其实有啲似赌神偷鸡啫嘛，明明三条或者三仔底咁，你又扮到自己吸手烟咁嗰啲咧，即系少少，其实系咁啫嘛。做咩啫？你唔系俾佢抛窒咗，咪嗰班友咪俾佢抛窒咗。 系 冇咩特别，个故事冇乜特别。 自己睇嗰阵时清晰啲，其实都 fit 唔到你嘅，其实已经 fit 唔到，冇嘢 fit 唔到啦，起码暂时 fit 唔到啦，系啊。 同埋佢好似唔系好真系原本讲嗰啲古仔咯，即系原本 Westworld 个古仔咯。 哦，即系你话七几年嗰套电影， 即系其实佢嗰套个主题咪即系同 Terminator 一样，都系一种智能叛变，即系你要小心嗰啲。 七几年嗰套，即系 系 咯，八年啦做嗰套。 即 系 机械，其实 系 有危险嘅，即系你太过吓，即系相信机械咁。即系佢本来都系讲呢啲，但系呢度又唔系讲呢啲嘅，呢度变咗系讲即係質疑世界係咪假啊？呢啲嘢多啲咯。 質疑生命係乜嘢啊？咁樣變 咗 複雜化嘅。 變咗啲 New Age 嘢咧，有啲、我唔係 咁可以提一提。 我唔係好中意，唔係講佢呢個主題啊，係講佢原本人都唔係講呢啲嘢嘅。咁如果你呢套可以咁扭法，咁你下次不如 Terminator， 你不如講下阿諾舒華西利加迪，佢唔知道自己係 Terminator， 你不如咁講。咁呢個唔係 Terminator 原本係你可以，但呢個唔係原本 Terminator 個故仔講嘅嘢嚟噶嘛？係咪？你喺 RoboCop 度講啊，或者係 OK， 係嘛？即係會唔會 RoboCop 有一日發展到呢個唔知 RoboCop 幾多集啦 ？RoboCop 唔係機械人咁嘅樣嘅，佢都唔知自己正常人咁嘅改造完，其實佢已經係機械人嚟噶啦。咁佢。先發現翻自己原來死咗，咁你咁講又 O K 喎，因為 Robot 本身係講呢樣嘢噶嘛，係咪？係咪？咁你我覺得有時你 pick up 就係頭先一樣，你 pick up 人哋嗰個故事嘅時候，你講翻嘅嘢先得㗎，係咪先？即係如果你都唔係講嘅嘢，借咗人個題嚟發揮第二啲嘢，咁其實差少，咁咪除黑咯。 冇咗個原著 係咯，係咯，即係上次 原著都勁嘅原著電影，導演個導演係《侏羅紀公園》嗰個原著啊嘛， 佢直情係佢原著，佢同埋 佢 自己拍埋啊，係啊，係 啦 係 啦， 佢自己拍埋，咁佢一定清清楚曬成個故事係做乜嘢㗎，即係要表達啲乜？ 科技危機咯，佢你諗佢幾早講呢樣？ 智能叛變，七幾年嗰陣時係 早過 Terminator。 是七几年是 好的。对同埋佢系佢呢个开始系咁样除低个面呢哇里面系机器嗰个几恐怖㗎。 嗰、 那 个经典场面。 莫史迪都系翻用返佢呢啲道具㗎嘛。 系。 系咯。咁嗰时哇呢、這个咁嘅 cyborg 嘅呢个概念即系早嘅你 Terminator。 系啦。 系啊真系劲真系劲。咁你到底有冇返呢样嘢呢即系 Lost in Space， 我就觉得佢新拍得嚟呢佢又系承接到又加入即係現代元素嘛，但係我覺得 Westworld 係借呢個題講嘅嘢。 借題發揮咯，其實 係咯，咁我覺得咁係唔係幾好嘅？我覺得如果以 Reboot 嚟講，我唔中意。 電影嚇，完咗電影其實都 OK 嘅，雖然粗俗啲。但如果你哋而家想睇，亦都 喂咁你用而家角度，你梗係覺得粗俗大佬你而家角度冇得講喎，大佬你以嗰時好犀利㗎，特技。 超 裏 面睇翻嘅， 有。 睇翻曬嘅，完全睇翻曬嘅。 其實佢都係一套西部片咁嘅 feel， 但佢就加入咗呢啲咁嘅 加入少少呢度有啲外人啊， 係啦， 有啲科學家啊，有啲咁嘅嘢。 佢都係第二集就奇幻啲嘅，去的確係講你去咗第二個城區嘅，係 第二個園區係。係 園區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叫 future？ 係冇錯，就係。 咁係嗰套啦。 係嗰套。其實黑色牛仔佢反而係用翻入百年立嗰個形象噶嘛，但佢呢度就反而唔係機人係人咯。 真係做咗人，係因為佢開頭逼你就逼佢究竟係咪由八年嗰個角色啊嘛，因為即係一路啲人係 啦，冇錯啦，冇錯， 一路都係懷疑緊佢係咪嗰個。 佢初初嗰條蛇啊咩嗰啲其實都有嘅，就有嗰啲嘢嘅。咁佢就 借 用翻曬，但係唔係嗰回事咯，全部。 嗯，冇錯。 係啊，咁我咪唔中意咯，咪即係覆井咯。 嗯 你攞人哋又玩嘢啫嘛，夏洛古又唔係夏洛古嚟嘅，咁做咩啫？做咩啫？好睇咩？我唔中意咁解啫嘛，係咯。 系 咁，如果你系你冇包袱嘅，你冇睇过旧嗰套咁啊，梗系啦，讲咩都得啦。 你当新嘢， 你咪当新嘢啦。高达系超级机械人嚟，咁你 OK， 你 OK 咪，我梗唔 OK 啦，大佬就系咁解。你睇我实睇到唔满意噶，咁样系咯，即系 reboot 人哋套嘢都冇任何嘢套嘅精神，咁你点 OK 啫？系。 嗯。 唔系马仔冇嘢讲，有冇嘢想讲啊？ 冇啊，都系觉得咁啊， 都系 觉得啲佢个环境同佢拍嗰啲靓嘅，但系讲嘢就抌到慢咁样， 系啊，懒咯，系啦，系啦， 系啊， 系， 好，咁上下啦，系嘛， 差唔多啦，系啦，